没错，爱呢真的是很简单，也会很复杂。那简单的就是它只是一个十个笔画的字而已，难就难在很多人为它追逐了一生，却始终学不会这门学问，是吧？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不仅是讲述了爱，同样呢也唤起了我们很多当年的同时的记忆啊。那部叫做《宝莲灯》的动画片，是吧？不仅让很多孩子很感动，而且呢让很多大人呢也是湿了眼眶啊。有人说《宝莲灯》呢打开了中国动漫走向世界市场的大门，然后呢再然后呢这扇大门就关上了。那么想当年呢，除了那些日本的漫画之外呢，早期啊就是我们的国产漫画了，而且中国的动画当时做的也是非常非常棒的，真的什么也取代不了，当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那直到《宝莲灯》的出现，再到2016年的《大鱼海棠》，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动漫到达了一个顶峰。但是这些所有的作品带给我们的启迪和启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回顾一下来自大鱼海棠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大鱼，来自周深。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那青春这个词呢实在是太笼统了，当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是体会不到的，而过了许久之后呢又会恍然，哦，这就是青春的。 OK， 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么相信到现在呢，青春已经过了大半的这一波年轻人呢几乎呢都是在他的音乐当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呢刻上了我的青春到此一游的符号。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是什么呢？来自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我们来听听看喽。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恋。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事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走过风吹的冷冽，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一样寂寞的季节。 有的时候呢，听陶喆的歌会尽可能的排除他念啊，尽可能的避免私生活对于音乐的干扰，尽可能的离他的音乐近一点，再近一点，你说呢？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陶喆的《寂寞的季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听听看，是来自王心凌的《当你》。那么见过太多的悲欢离合，看遍太多的生死离别，心智呢也开始从七岁成熟到三十岁，不再是当初那个年少无知的懵懂少女了，开始学会思考。好人生，规划未来，活出了大人的模样。那所以听听看，成熟之后的王心凌带给你的《当你》。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

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带过我们的《青春住了谁》啊，这也是他继《杨门说》之后呢，再度联手吴青峰打造的一首充满着过往记忆的歌曲了。那希望向所有的歌迷表达一路走来始终支持自己的谢意，也借此呢对自己说一声感谢。没错，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呢，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帮衬着我们，我们是否有记得他们曾经对我们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帮助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别人给予你帮助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就够了，是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时空中人和创造最后一层隔膜，也是人追寻的认知终点。有这个隔膜，人的自我扭曲才有了人生故事。人去突破故事，去探索创造的源头，融入自我，融入失控，最终的灵魂自由。用爱的平衡才能看透恐惧，在彼岸相见。这段话是张楚的新歌《时空》的单曲文案，虽然跟歌曲一样晦涩难懂，但是张楚回来了，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楚《时空》。 林中的鹿角，想游的飞鸟，午睡的一角，孤单的记号，安静的色彩，在午夜更改黑夜的面容，相反的转动，几何神圣，星际的光线，爱之伤痕，清晨

情的情书这样一首歌曲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啊，但是呢只有在动力火车的歌声里边呢，我们才能感受到原始的苍凉。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其实呢我并不觉得只有一个人在大红大紫了才能说明他成功，他的红是因为他是明星，是不是歌手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一点呢我们要说到的是黄龄啊，其实呢他的底子非常的好，然后呢创作也非常的赞，但是呢有才华的人呢就是不愿意割舍自己的特色去趋向这个时代还有大众的审美，所以呢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红，但是呢他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歌手。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给你安排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歌，叫做是特别。我们也希望呢把这样一首特别的歌送给特别的你，让你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好心情，还有给自己满满的生活的原动力哦。好了，今儿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只剩一个人的海边，脚印被浪花湮灭，像刚才没有人在我身边，心没听清许愿就坠落不见，感情曾多灿烂也熄灭，惋惜会在泪水里沉淀，深深的沉